身边，怎么越长大却越飞不到家。 Like a bird

听见了你的声音，也藏着颗不看见的心。 奇怪，如果有一天我们经历到五彩，